时光悄悄地过去，留下的只有回忆。回头看看我的兄弟都已到了半半年纪，青春渐渐地老去，剩下的只有追忆。梦里想想我的兄弟，这辈子真不容易。老了兄弟，一生爱好注意身体，放下所有的不愉快，别往心里去。兄弟一辈子，来生未必再相遇，早点时机时常聚聚，和你相友聊聊心事，多些理解少点脾气。悄悄地过去，留下的只有回忆。回头看看我的兄弟都已到了半半年纪，青春渐渐地老去，剩下的只有追忆。梦里想想我的兄弟，这辈子真不容易。兄弟，一生尽快保重身体，那些过去的烦心事能忘就忘记。兄弟这辈子没有什么过不去，收点空闲回家叙叙，泡杯清茶谈谈往事，关照兄弟情谊。老了兄弟，余生尽快保重身体，那些过去的烦心事能忘就忘记。兄弟这辈子没有什么过不去，收点空闲回家叙叙，泡杯清茶谈谈往事，彼此关照兄弟情谊。要珍惜